咁就不必白白丢弃啦。贴纸上嘅条码亦都会自动调整，方便机器结账，再唔使人手更改价格。呢款变色贴纸已经获得两个设计奖项，日后如果投入使用，相信成效不俗。点解讲疫情令到粮食安全恶化呢？因为大家受社交隔离措施限制，唔少地方嘅农场就算农产品成熟啦，亦都缺乏工人去收成，加上封关、禁运等等嘅措施影响物流。半年前，部分农产品嘅期货价格已经攀升，但系另一边厢，好多行业都因为疫情而走下坡，环球经济未许乐观。越系草根，甚至赤贫阶层，就越见生活艰苦。大概只能够更用力勒紧裤头啦。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Maria。我哋而家食完饭，有冇兴趣去酒吧饮翻两杯啊？ 唔好意思啊，其实本身咧都有人约咗我噶啦。坦白同你讲，你约我去饮酒实在太唔健康啦。我反而咧中意食饭之后去公园放狗散下步，不知几健康啊！ 乜食完饭去饮酒谈心，唔系追女仔嘅必杀技嚟嘅咩？ 错晒啦，饮酒会增加致癌嘅风险，冇人会中意噶，拜拜。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土色。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连星期三，欢迎各位咧收听广东广西。每晚11点起咧，中文台有联播啊，特别安排。咁所以咧，欢迎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咁今日咧，星期三嘅林佩里咧就主持，我哋嘅嘉宾咧就嚟过噶啦。就是曾世宗先生，咁个题目咧又讲过噶啦，又再讲多一次，因为讲唔晒嘅，今次讲唔晒，就系老豆唔易做啊！老豆点解唔易做咧？好多问题咧要请教下宗生。 我讲一个先，上次我阿妈听到呢个节目啦， 系咩？你阿妈听啊？ 系啊，我阿妈中世 咁夜都听啊？ 就话。你總淨係老豆唔易做咩？阿媽仲難做， 是 肯定嘅。我哋話老豆唔易做嘅，唔係代表阿媽容易做 啊。係啊，冇錯。 我哋三個男人坐喺度， 冇得比較。 老豆先，有機會再講阿媽點難做。 係啊， 喺度啦。 阿世宗， 喂，世宗，係就上次咧就聽到同阿次官分享啦，就係喺同兩個女嘅相處啊。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哋边讲到都几兴奋，所以今次就再继续。 系，咁 其实 你继续讲。 上次咧，我记得你讲过咧，就系、是、如果譬如话遇到个仔女有啲嘅嘢咧，你系唔中意嘅。 系。 咁但系点样嚟到去同佢讲咧？ 系。 咁所以呢个嘅一个嘅问题啦，我谂呢个系。即大家作為老豆都要去面對嘅嘢，當然啦，阿媽都要面對啦。咁但係三個男人啊，講老豆啦。 係老豆唔易做啊，講得實際啲嘅就係其中唔易做嘅其中一樣嘢係咩？就係、是要解答問題。係 啊，冇錯， 好多 Q&A 嘅。係 啊，係啊。 老豆嘅其中一個要擔當嘅角色係咩？就係一個智慧老人。 系啊， 或者一个长者， 唔系一定老人， 或者智慧老人，其实系一个 icon 咁嘅啫，就系要喺啊啲仔女啊有需要啊最彷徨嗰阵时啊提供答案。 系啦系啦系啦， 呢个系唔易做嘅之一。咁啊，或者我哋可以讲下我啊冇，我冇仔女，所以我就冇咩经验之谈啊。但系咧，大家可以讲下就系、是，其实有啲咩仔女问过你哋嘅问题咧，系好难答嘅咧。 阿世宗兄讲先。 我覺得咧就係要分開唔同嘅階段嘅。 嗯。 當細路仔去細個嗰時候咧， 嗯， 佢哋會當你係一個嘅即係偶像，咁咧就。嗯，同埋咧，因為佢哋識嘅嘢唔係太多啦，變咗你講好多嘅嘢咧，能夠好快解答佢哋。 嗯， 咁咧就，我記得以前咧，細路去細個嗰陣時候， 我唔係講緊話老豆廁所喺邊啊。 唔係。嗱，譬如話佢哋，因為你嗰陣時候咧，譬如細路一細個嗰陣時候啦，咁你同佢去玩啊，或者去喺上學嗰陣時候啲嘅問題咧，翻嚟問你，咁佢哋細啦，咁你比你年長啦，咁你好容易答到佢嘅，咁覺得哇好犀利喎，呢個老豆好叻喎，咁佢問你，即係譬如話以前嗰啲佢成日問我嘅問題就話你點識嘅咧，咁樣我就話我爹哋啊嘛，即係你好易去答佢嘅，咁但係咧就過程轉咗之後咧，即係我發覺而家即係我兩個仔女啦嚇，大個咗之後就唔同曬嘅。你要接我学，我而家学一样嘢叫做接受啊。 系 接受系咩咧？佢哋大个，佢哋有啲嘢系叻过你。 嗯 唔系话你俾过嘅即系好权威意见啊，而系咧要了解佢哋，佢哋知道啲乜嘢，同埋咧可以点同佢沟通。我谂呢个系一个即系一个过程，我觉得系反而老豆唔容易做咧，就系一个过程。 啊，似乎我想象到嘅阿曾世宗点样答啲仔女，就因为佢嘅系太极高手嚟嘅。 系啊。 佢都唔係答咗你個問題嘅，譬如我最後問佢咧，有咩印象特別深刻嘅咧？就係你仔女問過你嘅問題，唔係是常識問答比賽， 唔係， 而係譬如咧，阿次官嗰個問題就係，譬如話當仔女問你，阿老豆我失戀啊，係 啊，我即係我從林佩里咧就講起，咁呢個就呢個問題咧，唔係我個女問我，係我個孫仔問我。咁啊，呢個問題咧，其實都幾難答嘅。佢話：公公，我失戀啊，咁啊，我應該點做咧？咁，哇！呢、這個亦對我嚟講咧，佢二十歲嗰時二十歲啊，讀緊大學，讀緊 UT， 咁啊，點樣勉勵佢好啊？定係消極咁答佢好咧？定積極答佢好咧？马上喺嗰个脑海咧，即刻几十个答案咧出嚟嘅。咁诶，卒之咧，我啊另外一个讲法。咁好唔好听下？世宗兄，你如果你嘅仔女问你， 系啊， 如果我失恋，如果就你点办？点办咧？咁样。 哇！真系失恋问你， 系真系失恋问你，佢真系失恋啦！ 我老朋友飞咗我，点搞啊？ 嗱，我谂点讲咧？暂时未有呢个问题啦。咁佢哋有拍拖，但系就未有失恋啦，所以未人知道点样去面。但系即系以前咧，我即系讲翻就系话以前啲朋友佢哋失恋，我点样去做咧？通常我唔俾个答案佢，好似你讲我太极高手，因为我觉得佢唔系需要答案。佢需要人陪佢嘅啫。咁我同佢譬如话去饮酒啦，去信听佢信嘅嘢啦，咁佢讲佢哋即系啲嘅过程啦，佢哋点样唔开心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就话咧，当佢能够抒发咗一个感情，同埋有个人陪佢一齐之后咧，佢哋会自己搞掂，佢企翻起身嘅。 哦， 所以我就觉得即系你唔需要教佢点做，其实每个人都知点样做，只不过问题咧。佢系嗰段时间唔系需要去处理嘅问题，系需要去处理情绪上面嘅问题，系需要有人陪佢。即系我觉得就话咧，我会同佢一齐陪佢咯，听佢讲啦，同佢饮下酒，同佢坐喺度，啊乜都唔做咁样，等佢自己嚟到去复原之后，佢自己会处理。 呢个仔同埋女有冇唔同咧？唔同嘅处理方法咧？ 我真系唔系好知道嗱。讲失恋呢样嘢，我就唔系好知道，但系咧 呢个问题咧，呢个问题如果佢信任你至揾你喎， 系 啊，呢个即系好事啦，即系佢肯同我讲呢个问题。咁但系咧，我觉得其实咧，我除咗呢样之外，我呢排谂紧咧，就话作为老豆对一个仔同埋对个女咧，其实好唔同嘅。 系， 尤其我哋即系中国人嗰个嘅文化咧。即系你对一个嘅仔同埋对个女个态度或者个期望都唔同嘅。咁呢样嘢，我反而觉得对个女咧会容易处理好多。 系， 因为你对个女好似你系可以锡佢啊嘛。 系， 你可以关怀佢啊嘛。 系， 你可以即系纵下去啊嘛。 咁你會容易處理嘅。咁但係 個仔都可以錫嘅係嘛？ 我唔心裏邊你會錫，但係嗰個嘅表達出嚟嗰個嘅情況會唔同， 冷啲會冷啲係。 係啊，呢個都係好典型嘅父親嘅 中國人嗰個嘅做法，一定唔會咁樣再攬埋去噶嘛。 咪都會嘅，呢個就因人而異， 因人而異係 啊。但係呢個跟阿 Kirk 佢就講嗰樣嘢，跟住反映到嘅就係、是。社會期望個老豆嘅角色，同埋有陣時個老豆咧自己覺得自己應該扮演個咩角色， 同埋咧你係處於一個乜嘢家庭，譬如西化家庭或者係好唐化家庭，咁啊唔同處理方法。你話攬一攬佢咧，一黑一黑啊，即係呢個咧就西化家庭咧就通常都做，但係咧喺好唐化家庭咧。就男女授受不親啊嘛，咁誒 有個文化差異喺度。 老豆咧就唔好敢掂個女添嘅。 係啊，喺個如果西方嘅教育理論或者養育理論嚟講咧，就似官話齋呢個所謂黑呢個咧就好重要嘅， 好重要㗎。 即係成套嘅心理學理論喺度嘅。 係啊係啊， 即係話咧，佢可以解釋到嘅一個細路仔長大之後咧，個人格咧係咪完整成熟？呢、这個人係咪樂觀咧？ 係啊， 同佢細個個父母有冇擁抱佢有關 係。係啊，黑唔黑佢一個大關係。係 啊， 啊。 不過正話咧，阿Kirk講話，其實當你仔女問你問題嗰陣時咧，佢係想咧你俾啲精神上嘅支持佢。咁呢個當然係噶，但係咧唔好忘記一樣嘢咧，人係需要答案嘅。 係，佢需要。 如果唔係咧，就唔會有呢個 Google， 唔會有呢個百度噶。亦都唔會有南宮夫人啦。老豆其中一個要扮演角色咧，就係南宮夫人。我想問翻阿志官啊，正話咧，你講嗰、那個個孫先生啊，個孫問你啊，話如果失戀咧，點搞咧？你點樣答？ 佢真係失戀。咁啊，我咧就話我馬上咧有好多個答案喺個腦海中浮現，咁就即刻選咗一個答案。咁我話阿仔，即係佢有個名啊，叫 Raphael。Raphael， 你會唔會唔見咗電話咧？你唔見咗電話會點咧？咁、你知咧，而家咧冇咗電話咧，就 周身唔聚財， 周身唔聚財嘅，即係等於失戀一樣。仲緊要可能 係嚴重過失戀啦。 有啲人當係嚴重過失戀嘅，咁佢就話。如果我唔見咗電話咧，我就會買嗰個咯。咁、你聽，你搞掂啦，你自己出去，你自己答咗自己問題，你自己出去，唔好阻住我睇電視啦。咁佢就出咗去。嗱呢樣嘢咧，首先咧，我喺度講俾你聽，就唔係將女性物化咗。又不是將他的女朋友物化變成一件物體或電話這樣的物體，而是他的講他的心情，他如果失戀了他沒有辦法彌補，他要找我而已，如果他有辦法彌補了呢，根本呢就已經彌補了，就不需要找我了。那等於呢他真的不見了個電話，個電話呢是找不回來，他試過嘗試找過但系揾唔到，揾唔到之後咧，佢自嚟揾我，點算咧？咁樣，公公用英文問我， 係用英文問嘅， 英文問嘅喎。咁我咧就咁樣答覆。咁佢聽咗之後咧，佢岌下頭，佢走咗出嚟。之後咧，佢真係平靜咗幾日。佢真係去揾過另外一個新電話。咁啊，呢個咧，呢個係我真係真心嘅答案嚟嘅。我唔係物化咗嗰個女性，而係咧俾咗個答案。 你冇物化女性啊！如果你嗰個係個女個侄女又好啊，孫女又好，問你咧，你都係咁答噶。 我 所以佢冇咗個男朋友，你都係咁答噶。 我諗我都會咁答。 係咯， 系， 所以其实个意思就即系话咧，失恋可以当系失物咁处理咧， 系啦， 呢个有智慧喺度嘅。 系啊，有佢睇佢点睇呢件嘢啦，系啦，咁阿世忠兄，你觉得点咧？ 我覺得是一個很智慧的講法啦，即係一個好能夠俾一個很好答案俾你個孫啦，呢個係一個嘅好好嘅處理方法。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即係我發點講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我哋面對唔係咁簡單嘅嘢，即係譬如話去當譬如話你嗰個仔或者個女肯去問你嗰陣時候，其實係容易解決嘅。 嗯， 即係佢肯即係。覺得你會俾一個答案去，佢會相信你俾咗答案去。 嗯， 反而而家咧個困難嘅地方就係話咧，即我譬如我而家現處個階段咧，就係嗰個細路仔開始大，佢咧從過往咧譬如話老豆即係好多嘢係好，佢覺得好正確嘅，你聽佢講得噶啦。到咧而家佢覺得唔係喎，即係老豆唔係好權威，好多嘢唔啱嘅。而家係一個嘅轉變嘅階段啊，咁、咧就你唔能夠好多時候咧將佢都唔未必會問你，咁咧就因為佢知道咧你俾嘅答案唔係想要答案嚟嘅，咁呢個係一個嘅。我發覺而家呢個階段係最困難 的。係咪呢個意思？即係話咧，其實而家喺呢個社會裏邊咧，個父親仲有個咩角色啊？ 係啊，冇錯。 即係話，正如咧，正話阿 Kurt 所講嘅，首先咧。唔係話點樣答主導嘅問題，而係主導會唔會問你問題先。當佢可以打入呢個 Google、或者係百度，失戀怎麼辦嘅時候，佢仲點解需要問你呢？ 係啊， 佢問你咧就因為阿趙官話齋信任你啊嘛。 係， 所以個關鍵咧，亦都係個老豆唔易做嘅其中一樣嘢係咩？就係、是、點樣同仔女建立互信。 係啦，即係佢覺得你係問得過啦。我哋用廣東話講。问得过，信任你，然后再嚟问你。 冇错，因为当你将自己心里面说话话俾人听嘅时候咧，系会有后果嘅。 系佢会考虑埋后果的。 系啊，我曾经有好多朋友，以前好相熟嘅或者同事嘅，之后嘅冇联络嘅，原因系咩咧？就因为佢哋唔觉意讲咗好多秘密俾我听。 系咩？ 之后后悔。 哦，唔想你知嘅， 之后后悔，唔想人知啊， 唔想其他人知 道。系噶、即系佢觉得好似好唔安全，将自己咧咁真实嗰一面咧、流露咗出嚟， 即系赤裸裸咁喺你面前。 系噶，冇错啦。所以你谂下，你要几信任嗰个人咧，你先会咁样做。 系呢、 有阵时正如我哋上次所讲咧，有阵时你呢啲嘢咧，你同个酒保讲，同个看更讲嘅，仲安全过同真系同你咁熟嘅人讲。 系呢、這个真挚。 点样可以做到互信嗰样嘢？好难。 是啊，咁我哋讲到互信呢，就后面呢做好多嘢讲嘅。咁听着歌先。咁呢个歌呢就特别的爱给特别嘅你喎。咁伍思海唱嘅。听着歌之后新闻报道啊。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现的世界，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长出来，拥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涉嫌违反欺诈罪同香港国安法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准保释候审，在办理保释手续之后，他在夜晚近11:00离开高等法院。黎智英在两名律师陪同下步出法庭羁留室，法院羁留室。他向在场守候的传媒挥手，以及用英文讲圣诞快乐，其后登上私家车离开。黎智英下午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云腾批准保释候审，条件包括现金和人质担保共1030万。除了到法庭和警署报到，黎智英不得离开住所。律政司在庭上即时申请上诉许可至终审法院，遭到法官拒绝。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市民不应该以疫苗的来源地选择接种哪一款疫苗，强调政府在采购疫苗的时候是经过专家委员会检视科学数据，以及其他地方是否已经批准有关疫苗作紧急使作紧急用途之后先决定选购。他表示，政府稍后会着重教育和宣传，令市民更掌握疫苗资讯，因为现时不时有人误传信息，政府会打醒十二分精神，尽快反驳和澄清不实的讲法。运输署为的士司机增设一次性的新型冠状病毒强制检测计划，共有46,118名的士司机在专属检测中心完成检测，其中三个检测结果经卫生署确认为阳性。卫生署已经按既定程序致电通知有关的士司机，并作适当跟进。署方表示，如果有的士司机仍然未接受检测，他们可以自费自行前往由卫生署认可的私营化验所，包括政府设立的社区检测中心进行检测。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在社交专页说，一名涉嫌杀死最少三名警员的男人被发现死亡。达尔马宁没有提及他的死因，并亦都没有交代事件进一步详情，只是表示执法人员不惜生命保护民众，赞扬他们是英雄。枪击案发生在法国中部多姆山省，两名警员在午夜时分到一间屋处理怀疑家暴举报，并尝试救出屋内一个女人，期间一名48岁男子向他们开枪，一死一伤，枪手其后在屋里面纵火，两名随后增援的警员亦都被枪手射杀。女事主安全获救，正是接受警方问话。报道指当局有枪手的记录，涉及监管儿童的事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是报30,178点，升1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3,701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49，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6，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53， 欧元对美元 1.221， 澳元对美元 0.75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0。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1872.41 美元，卖出 1873.1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星期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个礼拜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好多宗教都有死后世界嘅观念，死后40种生活入面就有唔少篇幅提到上帝同埋天堂。但是他的宗教性并不强烈，甚至可以说作者大卫伊格门他颠覆了大众所认知的上帝形象。 在书里面，上帝是一个女巨人，人类只是他细胞核里面的原子，如果宇宙发生变化，只是纯粹因为巨人打了一个黑痴，人类是这么无足轻重，以至于根本没办法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人类死了之后只能够安静存伏在无声星球的表面，并尝试不要只是注意到自己。 上帝都可能是一群微小生物，人类是他们制造出来的机器，用来代替他们探索地球，找寻生命的答案。但是人类终其一生都没有试过去找到答案。 更加有一个讲法是，资本主义和人类科技已经进化到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他们只要给钱就可以将意识下载到电脑，永恒地活在自己的理想国度。但他们死了之后，却发现因为人类的本质根本不能够被下载复制，梦想中的跑车美女、鸡尾酒派对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进入了上帝费尽心思为他们打造的祥和天堂。他们无所事事，不满地向上帝抱怨这些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东西，人类的贪婪竟然连天堂都没办法满足。 就这样听，伊格门好像是反对宗教，但他自己说过他不是反对信仰，只是反对大家否定其他的可能性。死后40种生活正正展示了生命消失之后的无限可能，唯有放低对死亡的黑板印象，不要囿于教条和约定俗成的观念，我们才可以好好地探讨死亡，然之后好好咁样生活落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死后40种生活》，作者大卫伊格门，由小二出版社出版。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圣诞节有好多美食。星期四，钱佩卿、林思维会教你点样食得健康。 火鸡呢又几好噶，火鸡本身个脂肪唔系好高啦，佢蛋白质就好高嘅。朱古力都唔系完全冇嘅，如果适量进食一啲黑朱古力咧，其实都可以降低我哋心脏病嘅风险。 详情听住24号圣诞前夕，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啦。 好啦，咁星期三咧就林佩里咧主持，我哋嘉宾咧有曾世忠先生，佢咁我哋嘅题目咧仍然讲翻。老豆唔易做啊！ 系啊，细处管嚟揾阿 Kirk 上嚟讲咧，几啱嘅。净系阿 Kirk 呢个名咧，都反映到老豆唔易做啊。 系啊， 因为最出名嘅阿 Kirk 系边个咧？ 系 就系阿处管都熟悉嘅。Kirk Douglas 系就系 Kirk 啦。 系啦，阿 Kirk Douglas 咧系一个典型 啱啱喺度啫。 系啦， 九啊几岁啊，一百岁。佢個仔就 Michael 啊， 以硬朗嘅形象出名。佢仔就 Michael 噶 ，Michael Douglas 都一個出名嘅演員同埋製片啦。咁佢成世都係超越唔到個老豆，佢覺得自己 係咩？ 都係活喺個老豆嘅陰影之中，因為老豆太成功嘅演員，同埋咧即係所謂太 man 啊。 係 老豆唔易做，其中原因就係因為你做咗老豆之後啊，唔係咁容易做翻自己啊。 係 因為咧老豆有老豆嘅形象，即係中國嘅傳統智慧啊，所謂嚴父 係啊， 所謂正話次官同我講嘅。不可以为老不尊， 是啊， 教坏子孙。 子孫 美国一样，美国强调嗰样嘢咧就系所谓个阳光之气。 系 啊， 老豆咧就要做一个咧仔女，特别系咧仔啊嘅学习榜样。 哦、我错觉啊，我错觉，我以为咧美国系比较自由啲。 其实唔系噶，你睇个深层嘅结构咧，譬如你睇好多美国嘅艺术文学作品都系讲呢样嘢，推销员之死里面嗰、那个， 系系系， 佢讲父子关 系 嘅， 系啊，冇错系。 佢个老豆咧系觉得成世人自己都失败嘅， 系啊。 其中嘅失败原因就系佢唔可以咧有一个好嘅榜样咧俾佢啲仔啊， 系系。 另一方面，佢对啲仔要求好高， 系。 即系你有冇留意咧？就系美国今次点解疫症咧死咁多人咧？其中嘅原因咧就系唔肯戴口罩。 哦，系啊。 点解戴口罩都咁难咧？ 点解咧？ 就系、是、在于。戴口罩你唔夠 man 啊，所謂 哦， 戴口罩特朗普你有冇留意佢？永遠成日都唔肯戴口罩嘅， 係 成個擺出個 領嘅嘢都戴唔肯戴。 係啊，佢就係想話俾人聽，因為你戴口罩代表你驚啊嘛。 哦， 嗱，而呢個美國幾個男人咧唔可以驚嘅。 哦， 即係美國，如果你睇佢打中意睇打拳啦，打拳之前咧嗰個節目主持人咧就會話俾人聽，佢永遠有嘅口頭禪嘅。就係而家咧，就分到乜嘢咧係真正嘅男人，乜邊個咧先至只不過係僆仔啊？真正嘅男人咧就唔介意咧俾人打到嘅血流披面。 係 呢個就叫 man 啊嘛，即係所謂 be a man 就係咁意思。咁所以我哋今日有兩個老豆喺度嘅，其實有冇覺得即係老豆唔易做嘅其中嘅原因，就因為成日都要蹲起個老豆款啊？ 係啊，阿世忠兄，你點睇？ 我頭先咧，阿 Perry 講一個幾好嘅問題帶出嚟，就話點樣建立嗰個互信。呢個係我而家一路喺度即係諗緊嘅問題嚟。咁我有兩個嘅仔女啦，咁我女比較大少少，咁我女佢嗰個嘅而家職業同我以前都係一樣，係律師，咁啱啱出嚟做啦，咁就變咗佢會好多話題同我去傾嘅，譬如問我即係一啲嘅知識上嘅問題啦，譬如話啲點樣做，同埋就係話，譬如話而家佢就要即係可能要揀，跟住落去邊一個 feel 嗰陣時候咧，可以問我意見，咁因為我經歷過，咁同佢分享，或者係點樣面對佢啲 partners 或者 senior associates 啊，點樣嚟到去做，咁即係會容易啲去溝通，咁亦都我經驗啦，可以話俾你聽，變咗係即係嗰個嘅互信係容易建立嘅。咁相對嚟講咧，我發而家我個嘅仔咧就呢樣嘢，我係自己一路喺度摸索緊啊。以往嚟講咧，即係當佢細個嗰陣時候咧，咁你帶佢踢波啊，打乒乓波、打羽毛球、游水啊，或者係做多樣嘢，咁咧你當然叻過佢好多啦。佢好細個，咁你梗係覺得係即係佢覺得爹哋係巨人啦，好叻咁樣。咁但係當佢大咗之後咧，尤其是譬如話佢哋去外讀書啊，咁有好多嘅唔同嘅同學啊，都係好叻嘅人啊，咁佢開始覺得，唔係爹哋講嘅嘢全部都啱喎、啊，咁喺度即係一個嘅懷疑啊！我覺得而家佢咧，即係唔係以前嗰個嘅好對你講好多嘢都會覺得係 唯命是從嘅人啊，冇錯 但係我覺得都要接受，因為咧，始終嚟講，你接受佢係大咗啦，佢係好多方面係叻咗，咁但係點樣能夠重新建立？去對你嗰個嘅信任或者尊重咧，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過程嚟。 咁你例如林佩你講，你係咪要經常蹲起個款咧？ 做父親嘅模範咧？好嚴肅咁樣， 有少少我覺得得意就係話咧，正如我頭先講咧，我哋即係我係中國人比較傳統嘅啦，咁所以對個女兒會比較寬容啲嘅，咁對個仔咧會好多時候都比較上 嚴苛， 去，但係咧就會要求可能高少少啊，或者有嘢唔得咁樣。舉例子，譬如話咧啲牌 home office 啦，咁我女兒就先牌做得好嘢嘅，咁我會喂。好辛苦喎、啊，會關心佢，好多時候即係拎杯茶俾佢飲。咁但係我仔呢排又好忙喎、啊，又做到凌晨咁樣。但我話身體啊，即係加油啊咁樣。即係有少少個表達方式係唔同咗嘅。 係 即係我自己都有少少咁樣察覺，但係又好難去突然之間轉變噶嘛。我諗係有少少分別，但係我諗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話，我覺得係佢要。一個嘅過程，我覺得我而家等緊嘅就係話，我唔係對自己冇信心啊，即係因為做咁多年嘢，都覺得我對好多嘅工作或者對某些嘢都應該有一定嘅睇法，都值得參考嘅。咁但係咧，我覺得而家過程去開始覺得，爹哋好多嘢未必係佢覺得咁啱嘅喎，反而其他嘅佢啲 peers 啊，佢啲同學或者佢啲同事啊，可能更加。即系叻或者系更加正確咁样。 咁啊，阿次官好难想象你系严父喎，次官。 我咧好难嘅，我俾太太咧已经讲咗闹咗好多次噶啦，就为老不尊嗰个意思，因为我中意讲少啊。 系。 咁啊，同啲细路仔咧都嬉皮笑脸啊，讲少嘅。咁其实咧，我就好唔想蹲起个款。即係做一個嚴父嘅形象。嗱，呢個我想問曾生咧，究竟有冇故意或者唔或者係以為唔故意，其實故意咗，將自己形象咧建立起一個嚴父嘅姿態出嚟咧？有冇呢個咁樣樣嘅潛意識或者意識咧？咁樣？ 有少少嘅，點解咧？就即係嗰個嘅唔同嘅角色啊嘛。我成日覺得就係話咧，媽咪咪去做慈母咯，可以係嘛？去錫佢咯。嗱，你唔可以兩個都中噶嘛？你唔能夠兩 一個黑面一個白面。 係啦，你一定要有一個係即係嚇惡啲噶嘛？ 差人盤問技巧嚟噶嘛？ 咁呢個係你即係冇辦法，呢、這個你即係已經係 by default 你要做呢個角色噶嘛？ 嗯，你个点比较传统啊？佢即系呢个其实咧系比较传统嘅家庭嘅男女分工嚟嘅。 系 个母亲做呢啲嘢，个父亲做呢啲嘢。咁啊，其实而家好多家庭都唔系咁样噶啦。即系嗰个男女分工咧，即系由做家务啊，到同子女嘅关系咧，都已经有好多互调嘅。即系所谓如果用一个饮食嘅字眼咧，就是好多 fusion 嘅而家， 好多 fusion， 好多 fusion 嘅，所以有時都可以放鬆啲個父親，做翻少少你嘅女性角色都唔緊要嘅。 其實我都有做嘅，知道我中意煮嘢噶嘛，咁我都嗰時候屋企煮嘢食啊執屋啊，我都會做嘅，我都即係屋企好多嘢我都會整嘅，咁但係即係整啲嘢通常都係。男人做嘅嘢，譬如话转窿啊，或者系一啲嘅电器啊，某些嘢我会去做咯咁样。 系我咧，我讲讲咧，我咧就就做红面嘅。 红面系。 我个太太咧就系做黑面嘅。黑面即系话咧，嗰、那个敦你款。闹人咧就系、是、嗰、那个黑面做。红面咧就有阵时讲下少啊，有阵时啊劝下。大家小句啦咁样，但你咁样咧，有阵时咧啲细路仔咧就会觉得唔系咁样嘅、哦，其他老豆唔系咁样嘅、哦，所以咧贴合翻呢个题目咧，老豆真系唔易做。 你觉得特别唔易做，次官因为咧你有个所谓个公众形象喺度，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咁呢个公众形象咧。就唔可以同你喺家庭裏面嗰個形象咧，嗰個角色咧有太大嘅衝突， 係 否則嘅話就冇說服力嘅。 係啊， 如果你忽然翻到屋企啊，係扮到嘅，哇，好似好嚴肅啊，不苟言笑啊，可能 佢見到你都係笑都未頂。 係會嘅，會嘅，會笑嘅。呢個咧，呢個我最崇拜一個人。 嗯， 就當年咧，我唔知佢點樣樣上堂。 哦， 就係、是、周吉先生。 周吉 係。周吉咧就做親咧就係奸師爺，就係做丑角嘅。但係佢係教緊官立小學嘅老師嚟嘅。 係啊。 咁啊，佢如何上堂對住班學生？而表現到咧係一個老師，老師咧喺我的形象裏邊咧就一個不苟言笑嘅男人嚟嘅。但係佢啲人咧學校學生會走去睇戲噶嘛，啲老豆老母帶佢睇戲噶嘛。嗰陣時雖然冇電視啫，冇咁普及啫，但係都會睇戲嘅。睇戲咧就嗰個癲嘅喎，那個傻嘅喎，嗰個。搞笑的鞋式嚟喎， 呢個周吉叔可能咁啊，處官 點樣樣做？ 一係佢就真係好專業，即係教書有一個專業， 嗯、 演員有一個專業。 哦， 一係咧，佢會唔會係用一種好嬉笑怒罵嘅方式去教書嘅咧？好灰鞋嘅方式去教書會唔會？ 咁聽聞佢啲學生講咧，就係、是、佢上堂係第二個樣嘅，第二個人。 佢教邊科 㗎？ 吓、啊、教边科？ 小学冇所谓噶、 哦， 教中文又得，教社会又得，教数学得， 唔系教体育噶， 唔系教体育。但系咧，如果家庭上咧，周继生咪佢个仔咯， 系系。 咁啊，点样样作为一个慈父或者贤父咧？ 你讲开呢样嘢嘅，全部有好多老豆噶，其实系怕仔女吓、嗯、去了解佢喺个公司里边点样。 系啊，好想。 是绝对不想他们去公司或者接触到他的同事的。 他们不想接触到他真正在公司的形象。 是啊、 嗯、 因为可能跟他在屋企里面的形象是完全是两回事的。嗯、 尤其近时的、做生意的、或者做会长、啊、做社会工作的人呢、啊、他回家可能另外一套不同的、表现来的、 啊。此其一，另一个相反呢就是他在家是发号司令那个。 是啊。 但是在公司呢就是被人洗那个。 那就更惨。 是啊。 那就怎么样即是老豆真的很难做。 老豆不容易做就是这样。其实这个很正常的嘛。你 在公司里面你受薪的你要做你的工作。嗯、在家的你是个家庭的一个父亲那另外一件事、嗯。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事的两件事不同。但是由于呢老豆本身有那个角色在这里。 是就是我们说扮演角色。 是啦、啊嗯。所以他就逼住呢是要很多东西不可以要隐藏一面。 嗯。 不可以将自己呢真实的一面或者是很多其他方面呢表现出来。 嗯， 你有冇啲咁嘅难题嘅咧？佢 我头先你讲嗰个嘅情况，我谂起另外一个嘅演员、 嗯、 就系、是、石坚啊， 系啊，又系啊， 坚叔 系啊，佢系做奸人坚啊， 但系咧有阵时咧，你譬如话你做奸人坚嗰啲咧，当你个角色咁极端嗰阵时咧、 嗯， 你反而容易解释嗰个系演戏。 系， 譬如如果你做嗰啲系好生活化嗰阵时咧、哦，你有阵时咧仲即系仲要多嘢解释。 有一个另外一个咧，就是、经常引笑嘅，无论晚晚做欢乐今宵又好，做佢任何戏都好，就是、丑生王梁醒波先生。 系， 咁啊，个个见到佢都不其然会笑嘅。咁啊，翻去点教仔咧？ 系， 点喺屋企度发号司令咧？呢、這个咧真系大话不加。我识佢嗰时咧，佢嘅仔已经系出身啦，就好少讲到。呢、这個問題 係啊，同埋我想象咧、嗯，波叔呢啲都係會幾傳統嘅， 係啊， 中國嘅老豆。 冇錯，咁但係問題，佢一出去做電視或者係做戲，啲人見到佢就笑噶啦嘛，個、嗯、樣就笑噶啦，啲、嗯、動作就笑噶啦。咁啊，點樣樣咧喺屋企維繫住嗰啲家庭嘅關係咧？咁樣真係難做噶嚇， 係咪啊？佢諗到即係在而家個現時嘅情況裏邊咧，更加即係做家長啊，即係做父母啊，老豆係更加唔容易做嘅。即係舉例子，我啱啱有個朋友，佢喺一月咧就會成家移民去英國啦，咁樣就英國買間屋咁樣。當然即係嗰背後原因就因為香港個政治嘅情況啦，咁樣即係其實都幾難嘅。我諗即係我朋友佢未必想即係離開香港，但係可能個仔女想離開香港，咁佢要即係照顧佢，咁唯有就成家就 搬咗過去英國咁樣。 嗯， 咁其實係我覺得係都幾大犧牲嘅，亦都好難做嘅。係同埋咧，即係現時即係而家香港嗰個情況咧，我都知道好多朋友咧喺屋企裏邊都有好大嘅嚇，即係嗰個嘅不容洽，或者係都好難嚟到去處理之間嗰個嘅睇法啊，或者系 呢个 Kirk 啦，呢个就另一个题目噶啦，就系我哋搵日再倾，就香港人唔易做， 系唔容易做啊！呢个咧，我体验到咧，政治咧嘅睇法，无论你系蓝或者黄，或者系咩嘢都好，或者系睇咩报纸都好，啊，原来咧。香港的家長咧係好少同細路仔談及佢哋嘅政治嘅睇法嘅， 係 好少嘅，即係好似諱莫如深，大家唔想避開呢啲問題。 有 但係外國會講 嘅 喎， 有啲可能為咗避免呢個咁嘅紛爭啊，有啲可能自己都好迷茫都未定， 自己都迷茫啊。 不過坦白講，其實都唔係淨係香港有嘅問題。你以為而家做美國人容易咩？而家做英國人容易咩？或者我哋第日可能要開個題目咧，叫做人甚艱難都未定嘅事。 係啊，真係啊，係啊。 而家係好困難嘅地方咧，差距就話以前咧，譬如我哋讀書嗰陣時候咧，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可以拎出嚟到去。拗啊，去講啊，講完之後，大家都可以再飲茶食飯咁樣。但而家就好似好奇怪嘅，就係咧會好極端嘅。係 啊， 好似即係個對立得好犀利。點解？即係我覺得冇所謂啊，大家唔同我睇法。你有你嘅睇法，你中意嚇去飲酒，我中意去做其他嘢。咁但係點解喺呢個嘅話題上面就會變得咁敏感咧？即係譬如話以前，即係我有翻教會嘅。咁而家我冇翻啦，但系我同翻以前嘅翻教會人都即係可以係好朋友嘅。但係一接觸到去政治話題咧，就突然之間冇咗聯絡啦，會係。 係啊， 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喎，呢樣嘢係。 係啊，好奇怪嘅。 咁樣咧， 呢個咧真係做人甚艱難啊！唔係就係老豆個責任添啊！咁啊，今日講唔到咁多嘅嚇，只能夠講住咁多啫。咁啊，講講啊，係啊， 都可以面對啲問題嘅。係 啊，呢個咧都值得可以講講香港人啊，而家咧嘅做人甚艱難嘅問題。咁啊，星期四咧就係阿鄧達志講嘅題目咧，就係回望仙樂飄飄處處聞，係咪講呢套戲咧？咁啊，聽聞。有佢喺度咧，大家就问问啦。咁啊，好啦，咁啊，听呢只歌先。呢只歌咧又系林佩里拣嘅系嘛？咁啊，就系、是、叫做说不出口啊，刘涛唱嘅。咁听完之后咧，新闻报道。咁啊，同大家 say 再拜拜。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像是有了个缺口，简单的交心成了奢求，你礼貌问候，我笑着摇头，像最初相遇一样温柔。当孤单成为我的朋友，何必牵绊你的自由？你眼中泄露给我的剧透，沉默总好过喋喋不休。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不舍得痛说不出口，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想问以后却说不出口，分手的话说不出 口，怕听到你说我们还能做朋友。